王力宏的唯一吧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我在重庆的冬天给你写信，作词图图，读歌人五周同。秋天偷走最后的月季，冬天长出微凉的烟雨。我在月光下写下情诗，却在海棠花开时散去。带湖波澜晕开了夜晚，蒲草天里轻挑了时光。马桑树上轻薄的雾儿，离人的歌声漫过了凤凰台。我坐在近岭的落霞中给你写信，我在浮屠的夜雨中给你写信，我在云渊的清风中给你写信，随心借来一片春天的森林，带湖波澜晕开了夜晚，蒲草天里轻挑了时光，马桑树上轻薄的雾儿，离人的歌声漫过了凤凰台。我坐在近岭的落霞中给你写信，我在浮屠的夜雨中给你写信，我在云原的清风中给你写信，随心寄来一片春天的森林。 秋天偷走最后的月季，冬天长出微凉的烟雨，我在月光上写下情诗，却在海棠花开时散去。

会不会放了手？

我也可以是云游诗人，或许吧，我也可以是流浪的诗人。 色声香，